門街翻翻嚟啦！哇，今日嘅澳門街咧氣勢磅礴，點解呢？因為今日咧終於可以做一集咧司徒文俊最喜歡嘅 topic 啦。咁啊，講緊啦，澳門街咧，其實一直以嚟啦，我哋都係講下啲澳門嘅社會嘅嘢啦、賭業嘅嘢啦，咁啊，亦都有時探討一啲社會現有嘅問題啊。例如即係講下簡體字啊，澳門向同呢個中國關係啊。咁啊，甚至乎咧，咁啊，有時候即係講下啲唔同嘅，即係總之關於澳門範疇嘅嘢啦，咩龍抄嗰啲啦。咁啊，一直以嚟咧，有啲嘅 topic， 我好想去做，但係礙於咧大家都嚇、比較傾向係要聽一啲澳門嘅嘢，我一直咧隱藏喺心底。咁但係咧，其實我做呢啲 topic 咧就做得好好聽嘅。只要你係好過美嘢咧，你就會覺得呢啲 topic。真係聽住係一個享受，講緊係乜嘢呢？當然就係收藏品同玩具啦。咁啊，上次咧好開心咧，參加啲聚會啦。咁啊，有一啲咧都係做網台嘅前輩啦，同埋啲傳媒人咧就點名讚啊，就話我同阿 Travis 做嘅金銀幣啊嘅特輯咧係覺得話好聽啦。咁其實唔止佢哋嘅，其實都即係有一啲即係本身網台嘅老大哥都有講過，咁亦都係情商過我咧，就話去做一啲專係講玩具嘅集數啊。咁其實咧累積咗好耐咧，亦都係有啲聽眾咧係不停要求，喂講玩具。咁上次咧就同阿琪琪小姐啦錄呢個復仇者嗰個電影評論時候咧，專登抽咗啲嚟講一講啲玩具產品啦。咁今集咧，我終於忍唔住啦，我終於忍唔住心裏面嗰團火啦，就揾咗咧我哋澳門職務會嘅 KC 會長上嚟咧做我哋嘉賓。喂，澳門職務會上嚟喎，嗱，你打個招呼先。 Hello， 大家好 ，KC。 嗱，職務會上嚟，咁啊講乜啦？梗係講 LEGO 啦，喂啊，唔使講啦。咁啊，今集咧，如果大家聽到哇，講玩具喎，唔想聽喎，好。咁你係時候呢可以去瞓覺啦，早唞啦小朋友。咁就剩低乖嘅小朋友呢就要今日呢就要忍受我哋啦，亦都要享受下啦，就係、我哋係好耐冇做過呢個 LEGO 嘅題材啊。咁啊，喺展開呢個題材之前呢，我哋首先要多謝我哋贊助商啦，澳門物業啊，呢、這個創豐物業投資有限公司啊，跟住呢就另外就 VPPM 澳門綠象攝影製作學會、讚記美食、咁啊浩天企業管理同埋鋪貼 Yaris 嘅。咁啊，另外咧，我哋嘅節目咧就會喺唔同嘅地方都聽到嘅。咁就你點樣聽到咧，就問下自己啦。咁啲朋友唔知道，你話俾佢知啦。咁就即多餘嘅説話唔講啦，因為咧已經係進入高潮，一聽到 LEGO 已經好開心啊。咁啊 ，KC， 咁啊，最近喂 LEGO 咧其實好耐啊，已經係有同一啲電影 crossover 啦。喂，最早 LEGO crossover 電影係咩乜嘢咧？ 星球大戰咯。 哦，星球大戰咧就正宗咧，佢係買個版權、買個 franchise 翻嚟做噶。咁以前咧，其實未有星球大戰之前咧，其實 LEGO 咧已經係有啲類似抄電影化嘅一啲 series 出過喎，記唔記得啊？ 嗰、那個叫做《奪寶奇兵》。 唔係，未買 franchise 之前，嗱，其實咧 LEGO 喺好早以前咧出過一個叫 Director 嘅系列嘅，就係、是叫啲小朋友自己拍電影。 哦， 咁佢入面咧已經係咧crossover 咧《侏羅紀公園》，記唔記得？ 嗯， 跟住另外咧，佢已經咧係好早期咧喺佢已經係自己啦，係冇去買到《回到未來》嗰個 franchise， 但係出嗰啲一系列嘅產品，記唔記得？火車同船一齊夾埋嘅咧，係出一個 time travel 嘅 比較科幻啲 嘅。係啦，咁嗰個就叫 time crisis 嘅 series 啦，咁就係叫 time crisis 2010，我冇記錯啊，咁就係好早期已經出過啦。咁就好早啦，好早啦。咁啊，正式買呢個版權嘅包括啊，《星球大戰》啦，《哈利波特》啦，仲有乜嘢啊？ 蜘蛛俠啦， 蜘蛛俠啦，咁啊，同埋啦，嗱，頭先講嘅《侏羅紀公園》啦。咁就嗱，呢啲買正版權嘅最近嚟計最 hit 噶啦，早兩個月最 hit 嘅邊套戲咧？ 梗係《復仇者聯盟》啦。 冇錯，喂 ，LEGO 有冇出《復仇者》嘅嘢？ 梗係有啦。 咁啊，其實出咗啦，已經。咁啊，講出《復仇者》，同時咧，佢就亦都係將一個之前啊炒價炒到好高嘅一個系列咧，重新咧嚟到去包裝再出過。其實入面啲嘢就唔同嘅。咁亦都係同之前係唔同嘅，即係我覺得而家啲顏色冇咁靚啦，同埋個感覺係比較唔同咗。咁就係咧講緊呢個 Heroes 系列啊，咁就係重新咧將蝙蝠俠啦，同埋DC 即係講緊係 超人啦、神奇女俠啦，咁啊亦都出去即係重新包裝我嚟做啦。江湖傳聞咧 ，LEGO 會出埋綠燈俠添，有冇聽過 Green Lantern？ 會應該會，因為基本上都係同一個系，一個系列裏邊啲人物啊嘛。 咁啊，其實嗰陣時咧，你買 DC 最直接啦，嗰陣時應該譬如啲遊戲機啦、Xbox 啊、PS 啊，甚至乎 NDS 出過好多 LEGO series 嘅 game 啦 ，LEGO Batman 就係咁嚟啦。咁隻 game 亦都隨住隻 game 大賣，玩具係炒到上天價咯。 嗯。 咁甚至乎第一代嘅 LEGO Batman 而家喺市面上係可遇不可求噶啦嘛。你一買到咧，其實個價咧已經係你原先嗰陣時購入價嘅分分鐘係八倍以上噶啦，已經。咁係其實係即係嗰個炒風係好過分嘅。咁啊諗唔到咧，佢玩完 DC 之後咧，連 Marvel 都玩埋啦。咁啊而家 The Avenger 都已經出咗一系列嘅產品啦。喂，其實咧你記唔記得啊？其實早喺即係我哋話明積木會就唔好淨係跨四 LEGO 呢個框啦。早喺LEGO 其實仲有一啲品牌，例如 Mega Ball 咧，係一早要係同有啲嘅電影已經係有聯繫㗎啦。例如其實 Iron Man 2一出嘅時候 ，Mega Ball 已經係有出 Iron Man 2嘅一啲產品，有冇印象？喺《夢遊花城》有冇見過？ 有見好多。 係啦，咁啊，甚至乎嗰陣時就話啦，個頭盔拆出嚟擺落 LEGO 人個身嗰度啦。咁啊，跟住另外咧，就到 Captain America 美國隊長一出嘅時候咧，亦都係出咗啲產品嘅。咁去到而家 LEGO 出埋，喂，好坦白講。我將兩個比較，大家比較一下。喂，你覺得個優勝劣敗喺邊度咧？ 如果即係老土啲講句，就係 LEGO 一個長，即係好咁多年歷史嘅品牌咯。係。係啊，同埋嗰個即係以炒家嚟講，咁梗係嗰個市場價值比較高啲咯。 係啊，因為其實 LEGO 咧就係玩具入面嘅 LV 啦，可以咁講啦。就係、是、咁多種玩具啊！我指咧包括係日本嘅超合金啦、手把模型啦，其實升值率咧同埋係可以話係歷久不衰咧，就係 LEGO 係一定嘅。咁我即係呢樣嘢咧係引證咗，亦都係好多譬如係市場學咧，亦都係攞 LEGO 咧嚟到去咗個例子，點樣去 provide 一個 brand 咧 ，provide 到佢係可以去到係基本上，除非嗰件 product 佢真係出到係太過偏門，例如 LEGO 嘅。機械人系列嗰啲炒唔起嘅，或者係人哋攞嚟做教學嗰啲咧，教人哋啲即係佢建築啊或者乜嘢，佢有一個 series 係叫即係要成寫入 program 啊，嗰啲太過偏門咯。如果唔係咧，基本上 city 啊，甚至乎呢啲電影角色啊、城堡啊，每一個系列咧，佢都係個價都唔會跌噶嘛。咁啊，亦都係有啲衍生咗啲周邊咧，升得好可怕添啊！甚至乎我都同你講，可能有啲限定嘅鎖匙扣啊，或者乜嘢係會個價係升到係諗唔到嘅。咁變相咧，好似我對比翻啦 ，Mega Ball 或者係乜嘢出Iron Man 呢角色咧，其實佢個造型咧係做得比 LEGO detail。你話如果純粹因為呢啲咧係一啲角色嘅 product 咧，我哋玩係玩嗰個人仔啊，好坦白講。咁於是咧，其實人哋出得好靚，例如 Iron Man 咧。係可以War Machine 係有埋佢嘅炮啊，有埋啲槍嘅配備啊，有埋啲特效件啦、啊。咁 LEGO 咧，佢就維持住係一個人仔，佢本身 LEGO 人嗰一個風格，佢就維持翻。咁又好又唔好，好啊，就係佢係好傳統嘅，一睇就知係 LEGO。唔好啊，就係個創意少咗。咁對小朋友嚟講咧，可能 Mega Ball 咧個好玩之處就係佢本身個獨立嘅人仔咧，係嗰個操作性或者個可換性高。但係唔好之處係乜嘢啊？唔好之處咧就係 LEGO 咧，佢係除咗譬如出星球大戰咁樣啦，佢除咗人仔咧，佢好側重咧佢嗰啲機械嘅表現啊，好側重於背後嗰個場景啊。咁即係 LEGO 咧係成個整體，佢係玩喺個整體同埋個比例，就係譬如好似 LEGO 嘅變形合衣，佢嘅佢亦都係做翻用翻一個係嗰個點講啊，係城堡系列嗰、那個 巨人 嘅身形啦。咁係套用翻落去咧。咁你可以睇到個比例出嚟啦。咁其實佢呢啲做出嚟咧，你個感覺就係我 LEGO 我成 set 除咗話把玩之外，佢個比例同埋佢成個意境啊，因為我哋要玩個玩具，除咗話玩佢個包裝、玩佢個靚、玩佢限量、玩 number， 我哋玩埋佢意境噶嘛。佢意境係高嘅，所以點解 LEGO 個歷久不衰咧？就是、因為佢嗰個入面嗰個可換性同埋個意境為之高。咁啊，但係而家 The Adventure 嚟計咧，佢主要其實。佢又好精嘅，佢個市場定位咧就係你要去買齊，譬如你要買齊雷神啦、Iron Man啦，你仲要集齊曬佢咁多盒你先中嘅。佢就唔會話好似以前咁樣一個大 set 入面咧就齊曬呢五個復仇者，佢就冇喎。咁另外咧 ，LEGO 最興玩乜嘢啊？改啲嘢咯， 例如 Iron Man， 哦，你想要 Mark 6嘅就嗰只，你要 Mark 7嘅就呢一另外一盒。哦，你要嗰、那個雷神係劍袍係點嘅，咁可能要多一盒，即係佢係會有呢啲分佈咯。喂，咁其實講緊係佢有好恐怖嘅事啊！香港玩具反斗城The Avenger 即係復仇者嘅 LEGO 一出，兩個小時內沽清，上埋報紙。你自己你點睇啊？你覺得？ 你冇辦法㗎啦，炒家多啊嘛。即係你可以話都早就有人自用嘅，自己買翻嚟玩嘅。 係。 但係夾雜咗太多，即係依幾年啦。你唔好話借 LEGO， 甚至依兩個禮拜最 hit 嘅 Diablo 三咯， 係 已經係瘋狂炒賣咯。 你有冇玩 Diablo 啊？ 買唔到隻 game， 買唔到， 想玩都買唔到。 啲人話，啲人話買到都上唔到雙跑喎，爆喎，係咪？ 係啊係啊。 Diablo 冇玩第一、第二啊？ 哦，有。 嗱，我哋今集其實都係講下玩具啊，乜都講下啦。喂，講下懷念下 Diablo 啊。Diablo 你玩嗰陣時你係玩一定玩二咯？ 啊，兩集我都有玩。 有冇 online 嘅兩集都？ 冇啊！嗰陣時一嗰陣時個澳門上網嗰個系統唔係幾好。 上唔到嘅一係。 唔知 上唔上。二嗰陣時你係自己自閉屋企玩。係 啊，冇辦法。 即係自己喺度獨自去徵戰打巴爾。 渣男。 咁啊，你傾咩二咧？其實嗰陣時因為我係玩 online 版嘅。咁二 online 咧，跟住講緊，哇！真係十幾年前啦，嗰陣時仲係即係 年青力， 年青力壯啦，嗰陣時嚇，仲係一個後生仔。 廢寝忘餐啊！ 係啦，廢寝忘餐，我都經歷過啊，即係去打裝咧，即係例如話嗰陣時其實喺只 game 入面啲錢係廢啊嘛，啲人去換咧就係攞嗰啲咁啊 ，SOJ 啊，攞只技能戒指咧，加一技能嗰只戒指咧當貨幣嚟吹嘢噶嘛。咁啊，另外嗰陣時咧啲人整咗好多好。即係嗰啲自己整嗰啲 item 啊，即係嗰啲用程式修改嗰啲咧，咁啊全部 ITH 字口啊，例如一把劍咧，唔知你記唔記得啦？你有冇用過野蠻人啊？ 冇咯，我 即 係 即係 game 入面最勁嗰把劍咧，就叫 Godfather 啊嘛，咪叫Grandfather 祖父啊，咁把劍攻六百幾攻嘅啫嘛，咁我見啲人咧可以整一把出嚟咧，係嗰啲叫做啊無法破損的嗰啲透明劍咧，一把啊斬人咧嘢扣幾萬幾啊可以。咁啊，好癲啊！即係嗰陣時，其實咧，亦都係有 Diablo 啊，第二集啦，係第一隻，我以我所知第一隻 game 啊，上網買寶物啊，啲人咧上去買 account， 可以賣千幾二千蚊一個啲 account， 咁啊入面有好多係即係自己整嘅 item 啦。咁中途咧，嗰陣時官方係試過大屠殺啦，即係將嗰啲你自己教嘢俗稱即係喂自己 set 嘢嘅嗰啲，全部點曬佢。咁啊，我都係大屠殺嗰陣咧，其中嘅受害者。點解咧？因為入面有啲嘢係我同人吹翻嚟，而嗰件嘢原來係啲人自己做過手腳嘅。咁結果有一日咧，就係、是、一入到去開到，咦，冇咗好多嘢喎，件衫咧唔見咗嘅，把劍咧，把劍唔見咗嘅，即係咁樣咯。喂，咁啊 ，Diablo 翻翻嚟，不過 Diablo 你覺得有冇機會出積木咧？ 都唔會冇嘅，費事冇可能。 其實你唔知啦 ，Diablo 3喺發售之前咧，其實就係佢入面嘅角色，其實就係出咗同 Mega Ball 合作，出咗一啲淨係供抽獎，仲係北美同歐洲嘅玩家先至抽獎，仲要係限定得60名嘅積木公仔。 嗯，咁應該都走唔甩。 係啦，180零塊嘅啫。 咁就商言商應該都冇問題。 我懷疑應該會有機會，因為其實當陣時暴雪呢間公司咧，佢係最早將 online game 入面嘅角色咧出手化模型， 即係商品化嘅。 係商品化，即係好似我講緊啦，其實佢當陣時World Cup 第三集啦 ，Manon King 啊，甚至乎佢嗰啲Samurai 啊，即係佢哋嗰啲角色咧係出咗一啲嘅手化模型，當陣時咧係賣即係賣售價係$49，咁當然而家已經係天價啦。講到一隻咧，其實已經係佢以前嘅四五倍手價，即係好似咧咁炒咯。因為佢出得好精美嘅，全部真係handmade上色咧。咁而家市面上你大家淘寶或者咩買到$100一隻嗰啲係咪咧？冇錯，就係嗰啲嘅前一代。但係而家嗰啲全部咧就唔係handmade上色嘅，全部係用機整嘅。咁就即係揾一集啦，可能講玩具咧，我又會講下。即係講下呢啲 game 入面嘅 figure 個發展史啦，點解去到而家又有啲咁嘅分別啦咁樣。咁啊喂，今日嗱一定要翻翻嚟 LEGO 先啦。 嗯。 喂，咁啊 Adventure 嗰度咧喺澳門其實你見到多唔多人買啊？ 都冇香港咁嚴重，但其實初出嗰陣時都又係俾人掃清盤。 係啦，咁其實 Adventure 咧，佢入面有一 set 咧，其實我覺得咧，一般好多人咧都話哇，同電影無關喎，跟住忽略咗佢。但其實嗰一 set 我覺得係絕對值得買嘅，就係狼人同埋 Deadpool 去對呢個磁力王啊 ，X-Man 啊。咁其實咧係我覺得值得買嘅，當中嗰只Deadpool 咧，只死侍咧做得好靚。即係好忠於原著咁還原翻出嚟，咁再加埋其實磁力王咧，佢本身亦都係即係 LEGO 有樣嘢好就係佢可以做啲公仔咧，個樣好似好嚴肅，但係睇落去咧，好似星球大戰嗰啲咁，一睇你覺得哇 LEGO 化咗喎，即係個感覺咧就係你有種個感覺好似係高達咧啲 BB 戰士咁啊，即係你覺得咦佢係令到佢可愛咗，但係又不失原本嗰個氣勢。咁呢樣嘢其實佢做到出嚟嘅，咁我覺得係唔錯嘅。咁啊 ，Adventure 咧，其實一定噶啦，我覺得嚇，逢係呢啲同即係同電影嘅 crossover 嘅嘢咧，基本上你買咗咧就冇死嘅，睇下等幾多年嘅啫。咁啊，即係好似 LEGO Batman 咁樣，我第一次，咁我成批貨我點入咧？其實我就唔喺香港入，亦都唔喺澳門入嘅，我成批貨就係、是。喺馬來西亞同埋越南掃翻嚟，直接空運翻嚟。咁全部貨咧，我當陣時係二元介入都好咧，我而家已經係講緊係五六倍嘅收益嚟㗎啦。咁甚至乎有啲我齊咗 set 嘅，一 set 賣出去咧，其實係可以賣嗰個價係仲高啲嘅。咁啊，喂，講下啦，除咗呢個 Adventure 啦，咁啊千呼萬喚始出來啦，咁就魔界喎 ，Lord of the Ring， 咁啊出咗 LEGO 啦，咁啊。喺外國已經賣緊啦，咁啊香港、澳門咧，港澳地區會遲少少啦，大致係七月尾啦， 差唔多啦， 行貨係啦， 水貨就已經有噶啦， 又係大炒價啦，又係， 都未至於炒到好犀利， 水貨咁咪 都係 三成啦， 運費啊， 係啦，咁啊，嗱佢入面咧有幾個 series 啦，咁啊一啲名場面啦，例如就係蝦比人啦。咁啊 Sam 啦，咁再即係譬如遇到蜘蛛啊，咁啊另外咧就好出名啊。The Two Tower 第二集啦，咁最尾喺嗰個喺嗰個城堡嗰度啊，就同埋呢個落漢嘅士兵咧一齊守城啦，咁啊希爾頓國王咁啊衝出去殺敵咁樣嗰一幕啦，咁啊係大 set 嚟嘅。咁其實魔界咧講緊咧喺即係早期咧，我見到咧城堡系列，講緊係呢個KK2 啊。之後咧 ，Castle 啊，之後咧，嗱而家先 Kingdom 啦，咁 Kingdom 之前叫 Castle 啦 ，Castle 系列咧咪已經出咗啲矮人抗場啦，咪已經出咗一啲係有矮人登場嘅盒裝嘅。我當陣時我已經話啦，呢、這個第日我會嚟出魔界，因為根本咧我見到佢嗰啲配置啊、頭盔啊，個形狀根本同魔界個矮人係極似嘅。咁再加埋咧喺之後出個人仔咧，嗰啲散抽人仔一啪啪咧。你記唔記得係一個係有 Elf 精靈戰手？咁我已經同你講啦，我話咧呢個 Elf 咧就係話埋俾你知，呢、這個就係嗰、那個係啦，就係 Nicholas 嚟嘅。遲早咧佢就會出埋呢個魔界，第一阿拉光嘅時現身嘅。咁結果咧喺魔界推咗之前咧，再上一 part 嘅人仔咧就直情突然之間佢出咗隻，佢就叫維京劍士啦。咁但係其實咧佢後面就括住佢講到明嗰隻咧就係乜嘢咧？就係、是、Ranger。一隻遊俠嚟嘅，就係一個披頭散髮，然之後拎住把劍，拎住把第一次做開武做嘅劍，同埋一個盾，著住件背心，好似雷神咁嘅樣嘅人。咁基本上你將我所講嘅矮人，再加埋嗰個精靈嘅戰手，嗰、那個 Archer 即係 Elf Archer， 再加埋頭先嗰個遊俠，企埋一齊咧，根本呢三個話俾你知，呢三個就魔界嘅原型。咁的而且確啦，嗱，而家你見到成個魔界個 series 吸出嚟。根本就係淨咁樣整出嚟啫嘛， 即係其實好似之前我哋講開嗰、那個Adventure， 即係冒險系列，都係抄嗰個《印第安中心》。 係冇錯冇錯， 收尾就 直情係出埋啦。 係啦，其實一樣啫嘛，佢當時係咪又同佢傾咗個版權問題？ 冇錯， 出啲類似嘅模擬咁樣，跟住而家正式出咗。 喂，講開嗰個 Adventure 冒險系列咧，其實好犀利嘅喎，即係你講緊嗰個主角咧 ，Johnny Depp 咧。嗰個真係唔係 Johnny Thunder 啊，即係佢嗰個男主角，即係好演嘅阿鐘嗰個咧，又係戴個頂帽有條邊有左輪嗰個， 基本上就 喂佢喺 LEGO 入面跨越咗十年呢、這個角色， 佢真係好犀利喎！你諗下，佢 Adventure， 唔係 Adventure 啊，係 Adventure 係啊，由佢第一代由埃及開始去掃到去阿爾卑斯山去打雪怪去偷嘢，跟住再講埋去埋中國，跟住好出名啦。其中兩隻，一隻就係一隻龍船啦，另外一隻就係中國嘅城堡啦。咁其實佢成個橫跨咗呢三個系列，其實三個半，因為當中咧有一個講拍戲，我所講個系列咧 ，movie 個系列咧 ，director 個系列就係將 Johnny Thunder 嘅人抌翻落去噶，連埋啲嗰啲吸血鬼啊嗰啲咧，就係講到而家炒到飛起嗰啲公仔嗰啲人仔啊。咁其實咧，佢係橫跨咗十年嘅喎，跟住去到出《碟舞奇兵》咧，你反而咧個感覺係冇嗰陣時見到咁深刻啦，因為佢係譬如好似 Idol 系列，佢做到好靚啊嘛。 始終你好聽啲講句就係話，你同嗰啲電影簽咗嘢，就會好原著咁出翻個場景出嚟俾你，有種嗰個睇到戲嘅嗰個感覺啊。 係冇錯。 但係調翻轉佢之前佢用咗即係自己自由創作咯，即係佢個想像型嘅一個景。大個變化唔受一個電影所限制，甚至而家話譬如而家復仇者，你始終都係由佢嗰個官方所限，即係唔係 LEGO 官方，係嗰個電影官方話，你出翻個型，但係唔可以走樣。 Marvel 啊， 係 Marvel 嗰啲都係，你唔可以走樣噶嘛，因為調翻轉會影響佢嘅商譽啊嘛。 係， 咁你之前我只係話出一個類似嘅公仔。 是， 但係我唔受你哋限制，我自己呢個公司點出點出。 嗱，其實佢最勁咧就係咧喺譬如講翻啦，即係回顧翻啦呢個Adventure 系列啦。咁即係呢個冒險系列咧，佢埃及嗰些咧就而家係出面咧係嗰個價錢係最高嘅，最貴嘅。點解咧？因為嗰期咧其實就係世外桃源嘅尾期嚟嘅，嗰班 design 同一班，所以佢當陣時咧做嘅埃及建築物啊嗰啲咧係最靚仔嘅。而家咧2011年我哋新嘅 Pharaoh series 嘅法老王系列，佢嘅金字塔啊，佢嘅獅身人面像啊，都做唔翻以前嗰種效果嘅。就算你顏色近似，但係做唔翻嘅，啲件係用翻，但係都做唔翻嘅。因為你所講啊，就係佢換咗，即係係嗰個嗰條 team 啊，嗰成條 team 換走咗。於是咧就唔同咗啦。咁啊，其實咧，我唔知道你有冇感覺啦。LEGO 咧，除咗話嗰啲五個 number 一字頭嘅之外咧，其實好多咧，你有得比較嘅話咧，好似一蟹不如一蟹。尤其是咧跌落程度啊，City 今年會升翻啲，但係之前其實跌得好勁嘅。你有冇留意咧？即係喺我哋細個，譬如我哋講緊八幾年、九幾年年代、八九十年代嘅 LEGO City 系列。是精湛好多嘅， 一嚟嗰個團隊問題啦，二嚟就係、是其實如果有玩開 LEGO 依十年，冇聽過十年，都十幾年添，都已經睇得出話開始要一件化， 係， 即係一件個已經係表達咗一個，譬如一車一個部位，甚至一個， 你就係講飛機個頭， 飛機個頭係真係好難令人接受。 是，因為而家是一嚿套落去，仲要有虛位。你如果以前咧，其實咧係每一件嘢，就算一個飛機個頭、一架火車個頭，都係由一幾件細件砌出嚟噶嘛，就唔會好似而家就係一嚿咁套上去，即係個感覺咧，我哋即係覺得成人化啲啦，好似將個飛機杯套上去咁嘅感覺，真係好核突啊嗰種感覺嚇。咁啊另外啦，我接受唔到啦，最接受唔到好心痛嘅就係點解當年要轉色咧？例如城堡系列，點解啲灰色要轉色咧？即係呢樣嘢我諗唔到嘅，好似我哋砌開古建築嘅，根本咧接洽唔到，接洽唔翻啊！即係嗰種顏色接唔到落去啦。咁啊嗱，呢節時間啦嚟到呢度咧，其實差唔多啦。下一節翻嚟咧，我哋要再探討下LEGO。咁啊，而家咧最新啊女性化，以往咧就係喂整下啲首飾嗰啲，而家出咗一個好新嘅 series 叫 The Girls。咁啊，係將 City 融入去女孩子生活入面。喂，講下一個大家對呢個點睇？咁啊，另外咧就再集不甩，乜都補完下啦，好嘛？咁啊，下次翻嚟好冇？